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高自在善男子，礼敬诸佛者。啊、今日开始咧，就系正式嘅讲十大愿望啦。啊，普贤菩萨就系指一部经嘅大菩萨啦。咁因为呢部经咧，个名就叫普贤菩萨，咁啊，所以普贤菩萨咧呢部经嘅名啦，又高。我哋讲过啊，作为上人，从呢个晚辈讲话咧，就明显就高，即系高数。自才就是本经的当机，自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时常说的善男子就包括善女人，那么男子女人呢这个加的善字呢就是证明呢他有善根，有宿生这个佛法的种子，所以今生呢是有机会信佛，有机会学佛，有机会在依佛修行，所以称为为他们善男子，都包括善女人啦。第二礼敬诸佛者，呢一个就题目嘅标起，因为上来咧已经介绍过咩叫十大愿望咧，就一者礼敬诸佛，二十者普皆回向，呢啲自在就同普贤十方嘅大圣啊，既然十种啊，由一者礼敬诸佛，二十者普皆回向啊，咁呢十个大愿系点样解释个运河礼敬？是大笑回向，即是什么叫做礼敬诸佛，什么叫做普皆回向呢？那么既然善财有问，那么普贤菩萨就说，他说善男子这个善财说，第二礼敬诸佛的事就是说，所谓礼敬诸佛什么道理呢？就是下方解释啦。但这个标题就是叫礼敬诸佛，礼就是顶礼，即系礼拜。敬就是恭敬啊，我哋礼拜佛，当然要恭敬啦，唔可以散埋随随便便啦，系嘛？嗱，咁啊，虽然恭敬啊，喺亦都要礼。你话恭敬啫，以乜嘢表示你个恭敬咧？所以有礼字啦，我哋敬礼。佛咁啊，佢合埋佢就礼敬咯。嗱，佛咧大家知道噶啦，就简单讲就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嗱，加下加个诸字咧，就系、是、多个嘅意思，就顶礼唔系一尊佛。跟住向下讲啦，系尽咗用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都有佛，咁啊证明咧所顶礼嘅佛咧好多。那么我们礼敬诸佛呢，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明白，我们为什么事要礼敬诸佛。那么礼敬诸佛有什么好处，我们礼敬之后怎样定礼法，这些问题呢，我们未曾有经文之前啊，都需要咧简单要明白一啲先至知道，哦，原来咁样，所以我哋咧要礼敬诸佛啦。嗱，咁礼敬诸佛咧，主要就系话有好多理由。第一个就系理所当然，因为佛啊就系我哋嘅思想。从他个人的修养的性就的慈悲来讲呢，他是十方法界的诸佛之一，那么他的道德，他的修持，他的学问，他的慈悲呢是全部的具足。那么既然又有道又有德，那么即是值得呢我们拜他做师父啊。咁既然系我哋嘅师傅啦，咁啊在呢个理论、呢个理由上啊， 我哋應該就要頂禮珠辦啦，就好似乜咧？好似我哋每一個人咁啊，都係由父母生出，由父母咧，咁我哋慢慢長大讀書，咁啊讀書就有老師啦，然後再家庭，除咗父母之外，有阿叔啊、阿伯啊，或者阿媽呢方面嘅姊媽姑姐啦，通通都係我哋嘅長輩，亦都有好多咧。是照顧我們教養過我們的，那我們平常見到面啊，也都留了一聲早晨啊，或者是晚上，雖然不是早晨啊，都叫聲啊，那你挺好啊，那樣都有一種禮貌是對我們的長輩。咁話，既然係我哋嘅長輩啊，四眾弟子包括男眾出家、女眾出家、男眾在家、女眾在家，咁啊四眾弟子咧都係以佢為師傅啊，佢係我哋嘅師傅嚟噶，係我哋嘅長輩，我哋嘅法點樣去修行，將來點樣去煩惱，了生死點樣去修咧？咁咪一切一切咧，佢個個地方嚟，所以我哋在呢個理論上啊，我哋應當咧係要敬禮之位，要頂禮之位咯。嗱，咁啊，第二咧就福田係最勝啊。嗱，我哋通常講呢個田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人生在呢個天地之間，呢個天就覆蓋我哋，個地咧就承載我哋。我哋在呢個天地之間咧，我哋要飲水，要靠嗰啲農業啊。嗱，我哋所以日常所用所食嘅，可以講咧，大部分都係我地下生出嚟。我哋食嘅谷米或者各方食嘅麵粉，都係喺我地下生嘅。我哋飯前飯後係食嘅生果，咁啊都係呢個地下生噶。但係有好多好多一般人在家食嘅動物，都係喺地下度生長噶。所以天地之間咧，係對我哋咧有好大嘅好處，係對我哋有好大嘅恩德。咁啊，從呢個佛法嚟講咧，咁啊亦都係有呢個天。呢個田咧就分咗三種，第一種就係恩田，即係恩德嘅恩；第二就悲田，就係慈悲嗰個悲，即係慈悲田；第三種咧就福田。咁呢三種田就點樣分別咧？第一種恩田就係我哋個父母啦，就係我哋個長輩啦、叔伯伯啦，係嘛？包括咁啊，佢子出嫁有個家公家婆啦，我哋男仔結婚咧，亦有個外父外母，呢一通都係咧我哋嘅長輩嚟嘅。嗱，咁啊，在呢個佛經裏面講咧，我哋要孝養父母，要侍奉師長，要尊重呢個長輩啊。嗱，咁啊，尊重呢個長輩咧，將來就有好多個好處嘅。嗱，我哋後生常常尊重、敬重、孝養自己嘅長輩咧，咁即係話自己都會有老嘅噃。咁啊，將來輪到你自己幾廿歲嗰陣時啊，嗱，咁如果你冇咁嘅恩，當然咧，你就冇咁嘅禍啊！但如果你恩中後生嘅時候，你常常咧對嗰啲長輩啊係尊重恭敬，所謂言辭滴水啊，點點滴翻嘅地方，你係咁樣尊重嗰啲長輩，咁啊將來老嗰陣時咧，你亦都咧得到好多嗰啲晚輩後生 们呢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照顾，所以这个人叫恩慈，这种的知恩报恩尊重这个长辈呢，你就得到很大的福，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一块田啊，我们种了少少的种子，但是将来收割的时候呢就很多的，那么我也有一个比喻，那我们广东呢种了一些和田，因为我们广东的和田那些地方都不是很肥的，好像我在南华之手大上上呢，在南华之坐火车回来广州，我都经过很多次，中间经过好像什么英德啊、山水啊、芦包那些地方呢，我都经过很多次，火车上那些和秧呢很瘦弱的，甚至你差五六千和秧下去呢，将来长大呢都不会发生几多，真的发生几次的，而且这个和穗的工艺都不是很长的，很短的，即是说田又很瘦，所以生的和秧又不是很大，那些谷就不是很多，但是湖南江西呢，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呢一个有名两个大粮仓嚟嘅，嗱咁我湖南咧我就冇去过，就只系听过咧我啲师公啊、师父、师叔、伯仙仔讲，因为咧我家里啊出家嚟讲咧，我家里咧连埋师公、师父、师弟咧有三十几个人，就系我一个广东嘅。所以一切的长辈和先帝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所以常常他们一起生活呢都有五年的时间，他们一方面吃辣，那么一餐呢五个餸呢五个都是辣椒的，连麦滚的汤呢那么都是辣的，所以我都吃过几年这些辣的东西，不过家里一方面呢就是身体受得健康的，要讲一些好吃的喉咙，我就不吃辣了。那么跟着他们讲呢，湖南那些工艺啊很丰富啊，除非是天灾人祸，如果正常呢他们炒了三五条和秧呢，将来啊都会成熟长大，一干五年次啊，干五次都干不晒的，即是五次就要手拿住，拿住就干呢，要干五六次才能干得一口和，而且一条和秧那些和穗呢就七八寸长啊，咁咪證明咧，佢啲和好咧，佢啲高又多咧，所以利人咧，我哋中國啊糧倉之一。咁啊，如果湖南是江西的事啊，如果江西同湖南今年咧係失收，所謂風調雨順咧，咁啊對整個中國啊，十幾億人口裏面咧係幫助好大。咁所以咧，我哋呢個恩慈咧。父母长辈对我们有恩德的，所以我们的如果尊重那些长辈，孝养长辈好像一块田一样是很肥的，将来呢生了很多福啊，当然就养我们给我们受用，就譬如呢我们供养父母侍奉师长，将来所得的福呢是很大，所以第一呢就叫做恩典，恩典恩德的父母对我们有这个养育之恩，咁啊师长呢就教我们的知识，有我们这个教育之恩啊，咁啊因此呢两种的长辈呢就好像一块田咁啊，如果我们尊重父母尊重师长呢，将来得到很大的福报。第二是悲憐，悲就是慈悲啊。嗱，咁啊，佛教咧就我哋中國就講大乘啊，大乘乘嘅車啊，大乘即係一部大嘅車，就好似我通常普通交通工具咁啊，好似火車一卡咧就坐個八人。 那我们校长八十在创业就破百了，当然也破百千啊，或者普通我们新加坡的世界超五国家，我们新加坡在超五国，那这里都在超三国啦，咱们的小巴还多少的过两个字嘛，那么如果八十校长呢，还超过百人的，那我先想他也超过百人的，那么呢就是大些啦，这个大。是装作很多人，就比如我们行菩萨道，所谓菩萨者呢，主要就是玩的不是我们拜那些木头，拜那些泥做的佛像，这样叫做菩萨。然后我们实际上呢，意思要自道道人，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再详细复讲了，一定要自道，必要道人，这样才叫做菩萨。那么悲悯呢，慈悲就是慈，就与众生的乐，悲就是佛众生乐，我讲的慈悲啊嘛。那么慈悲两个字呢，是有这个连带关系的，我们有慈心与他的快乐，就肯定得佛了他这个痛苦了。那我们能够佛了他的痛苦呢，人家他一定能快乐这个事。那咁啊，众生嘅痛苦咧，通常我哋都真系有两种啦，外表。第一种就贫穷，即系冇钱啊，就生活艰难。嗱，咁如果你有啲亲朋戚友系还几好嘅，咁而有啲爱心嘅话咧，我哋对佢多多帮助，令佢解除呢个贫穷嘅痛苦，咁啊，与佢呢个快乐啦。嗱，咁如果有啲有病个，成世啲咩药又煲，但系睇医生又唔够钱，买药又唔够钱啊！咁我哋啲亲朋戚友咧，如果环境好系过得去噶，可以咧系帮佢个金钱，咁令佢同佢睇医生，咁啊开咗单咧帮佢执药，咁啊令佢食咗之后咧就可以解除佢个病苦啦。嗱，咁个病苦解除就身心安乐啦。佢咪得到愉快啦，咁嗱，发咗佢呢个痛苦就叫做悲，等佢身心安乐啊愉快咧，就叫做慈。咁所以呢个慈同埋呢个悲咧，就系有连带两个一齐嚟噶。嗱，咁我哋行菩萨道啊，将我哋呢个爱心，将我哋呢个慈心，系悲悯嗰啲众生，悲悯嗰啲有需要嘅人，令佢解除种种嘅痛苦。所以呢种就叫做悲悯啊，系慈悲嘅慈。嗱，咁呢块慈咧，亦都唔错噶。如果你常常行菩萨道，同众生咧系多结慈。咁你生生世世入面嘅人越广住啊，你就生生世世即系未生西方度世界以前做翻佢人咧，你做乜嘢事都上手嘅，都有人帮你嘅。嗱，咁啊，如果你唔系特别自愿咧，一直系为自己咧，系捉住讲句，可能你死嘢你先翻我啲事，咁个心态咧，你就冇遇到人缘。你是生生世世啊，你做起事来没人帮你，就算你有病痛啊，没人照顾你，你生活艰苦呢，是没人来帮助你的。这些人你出生呢，没见到这个人缘，所以这个悲悯呢，就是我能够多见自己多啲人緣啊！嗱，咁啊人廣結咧，你就生生世世咧係好多人幫你。嗱，你唔使講啊嘛，就講我哋法師講經就好啦。啊，有啲法師講經咧就冇人聽啊！真係我見過啊，有啲個法師仲係香港啊，佢喺長洲講經啊。咁我唔識佢噶，不過我嗰日咧唔知咩嘢去長洲，咁啊上咗船咧有一間廟，呢個廟咧佢有翻坐度講經，一底下咧佢講地藏經添啊，哇！睇咗陣間，真係一個人都冇啊，係佢自己一個人講，只一個人聽。 咁啊奇怪啦！咁啊而家咧，同我哋度講就係咧，你的確都自身都冇見到呢個人，所以講真，即使講經咧，都冇人聽噶。咁啊，從前咧，古老同啲有學法師，佢都係一樣，佢講經咧冇人聽噶。佢唔係話唔會講喎，亦都唔係講得唔動聽啊。但係佢話呢個語，佢冇咁樣嘅人，冇咁樣嘅法語，所以佢肯發生講經咧，都冇人聽嘅。講到幾耐咧，佢有個同參，我哋話同參啲人咧共同修行嘅，咁佢同參即係同參王啊。今日講佢共修，亦都可以話共修啦。咁你探佢。喺佢咁樣咧，都係呢個同參嘅一個學識嘅，亦都明白呢個因果，明白呢個義嘅道理。咁好多同參啦，不過你今日講經咧，照你啲係講得唔好啊！無論你嘅時空、你嘅口才所講嘅理論，都係一流嘅喎，佢點解冇人聽咧？佢話你肯定咧，從因果上講，佢邊個理得明？肯定你所生冇见到呢个人缘，冇见到呢个福缘化缘，所以咪冇人听啦。佢咁样闹我啊，帮下你，佢话你是有啲乜嘢，即系你有啲嘢，或者身家财产啊，系嘛？我话我讲啲都冇人听，等下都冇人供养啦，系嘛？我何嚟嘅金钱咧？咁我哋冇錢，我哋啲衣服咧，咁我既然冇錢咧，咁啊衣服都唔幫有而家新淨啲噶啦，咁我冇問題，你諗啦，咁佢諗下啊，咁我有件袍，就唔係全身嘅啦，大概都係七成身咁啦，係嘛？咁我同佢話冇問題，你俾我，咁佢攞佢咧，嗱咁啊七成身。都有七成三嘅價錢咧，咪一蚊一件，咁咪七成即係七毫子啊嘛。咁呢個同三攞嗰啲件袍咧，就翻去個大眾嘅地方啊，睇下有冇人要，當七成咁嘅價錢咧賣咗俾人，就攞佢呢個錢咧，就當然一件衫七成三嘅錢啦。我哋普通地方嘅衫咧，出街做個衫又唔係皮草，應該就唔會好值錢嘅。普通布啫，但系呢啲钱咧，如果你买啲好嘢，就买得几多嘅。我就帮佢买啦，买糖，即系嗰啲砂糖啊，同埋咧买米。咁如果你有得，旧时咧有得几毫子啦，旧时啲钱襟仔啊嘛，有几毫子咧就可以买到好多砂糖，就买到好多米嘅。咁佢買咗翻嚟咧，同埋佢呢個同參，嗱你跟我嚟，佢外邊有花園，咁花園咁啊有草有樹頭有啲樹仔咧，嗱咁啊樹頭樹仔咧，誒有好多藝嘅，咁所以佢就將嗰啲糖嗰啲砂糖咧，就播喺嗰啲樹頭嘅地方，嗰啲米咧就撒呢個外邊。咁我嘅打人方面咧，佢唔足然啊！佢話願你哋無論雀仔食米或者米啊，撈嗰啲沙糖食咗嗰啲沙糖，咁啊願你哋啦嚇，盡此一步生，脱離呢個畜生身，來世生人道，化菩提心，通真入道，弘揚佛法，住持佛法。咁啊，同佢祝完咗之後咧，我咪算啦。咁佢呢個同參亦都啦嚇，要回歸啊。咁啊，呢件事就算咗喎。嗱，咁啊，二十年之後，經過二十年啦，咁呢個當初講經冇人聽嘅法師咧，佢又講經啦。嗱，咁呢次講經咧就唔係咁簡單啦。咁啊，整個講堂坐滿曬。而且都唔係嗰啲老婆婆、老公公喎，個個都係十零廿歲後生嘅。你知點解？呢就係二十年前佢啊講經冇人聽，後來咧賣咗呢件鋪，將嗰啲錢咧買啲衫 到了当天以后，我的沙龙从春来一下一叫我们来沙龙烘干的地方的地下了，就是冰箱在一起，所以地上那个鱼啊，我冰箱在来在实验之后呢，又叫它成为怪东西，从它捉过鱼，让这个地回晒之后呢，通通就脱脱身身，就投胎这个人道。咁啊，经过二十年呢，个个都十八廿一次啊。身边的法师再讲经呢，就因为这班人啊，自身呢受过这个法师的供养，亦都帮佢捉过鱼，归佢依，所以万有时间都嚟听经。那我哋从呢个故事，我哋就明白到啊，我哋做人真系要布施，但真系要结缘。如果你唔布施，当然结缘，冇人干涉你嘅，冇人。你不做得，不要说什么勉强你，不过呢，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你自己就会做的，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尽我们的能力，我有一分钱，那就做一分钱，我只是有两分，多人没有，那就做两分，这个不是问题，总之结缘的事，我们就多做。你的心心细细啊，就唔怕贫穷。嗱，咁所以呢个悲怜咧，有两种嘅慈悲心啊，尽量去帮人，尽量能够去结缘。咁你甘心去帮人，尽量结缘，你心心细细啊，就做起事嚟，就好多人帮你，就好似一块钱咁咧，咁嗰啲福底长大嘅，你咪有得受用咯，有得回报咯，所以就要福田，就要悲田。第三呢就是福田，福田呢就是我们供养的最有福报的人，就是经常说最有福报，最大福报就是十方诸佛，因为十方诸佛是福德智慧，好像我早几晚讲过，我们两只手的皮一隻就代表福德，一隻就代表智慧。如果冇咗兩隻手咧，我哋就不能做事，就不能揾食，不能謀生。冇咗隻手點做嘢？點揾食嘅係嘛？就譬如啊，我哋冇咗呢個福德智慧，我哋就不能生食物噶啦。所以其中一隻手代表呢個福德咧，係對三嚟講咧係好重要。我哋讲过，所谓落海得空苦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啦。如果你唔结缘啦，唔收啲福咧，你生生世世都系冇福啊！只有睇住人哋好，人哋自己唔会好噶。所以呢一点啊，就我哋啊有要明白。所以第三个供养呢个福田，福田就供养三宝啊，讲呢个佛、法身三宝护持。之前你收个福咧，就是、最大嘅；收个福咧，系最好嘅，系最殊胜嘅。所以第三人叫做福田，加落福田四个咧，呢一块福田啊，系最殊胜。凡系尊重佛、恭敬佛、赞叹佛。顶礼佛啊，系所得嘅功德咧，系不可思议，所以咁样佢就福气胜富啦。嗱，咁第三咧，就系人格尊重，佛嘅人格咧系最高超。我哋都曾经咧提过呢个名啊，咁啊，即系话佛，佢凭乜嘢啊？要我哋拜佢做师傅咧，四宗弟子都以佢为师啊！佢有啲咩嘢通？主要就系咧，我哋皈依佢嘅时候，皈依系两宗尊，就系福德智慧两种足具足， 两种的圆满，世面出世间咧，除咗佛之外啊，直接等觉菩萨个福德智慧都系究竟圆满啊！所以我哋咧明白到佛啊，系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三环老圆像，三德秘藏，一真法界已经证到圆满，佢个人生咧系最尊贵，佢个人生咧系最高超，咁啊值得我哋啊以佢为师啦，亦都值得我哋啊对佢咧系尊重恭敬顶礼啊。所以第三咧就系、是、人格系最尊重咯。嗱咁啊，第四咧就系忏悔啊，我哋缩心呢个字嘅。咁我哋缩心啲咩字呢？就系、是、我哋啊多心多细而来，唔肯咧顶礼尊重嗰啲师长。对嗰啲师长啊，对父母啦吓，唔尊重，唔知得咧报佢哋嘅恩，所以咧都离开咧呢、这个我见啊，呢、这个我慢啊，凡系对嗰啲师长唔尊重，对父母孝顺嘅咧，呢、这个我见有心嘅，呢、这个傲慢就好大嘅。咁啊，所以就感到今世啦，亦都去到邊度，人哋都睇佢唔起，人哋都唔會尊重佢啊！就係縮心咧，呢、这個我慢心咧，係太過重啦，對人家唔尊重，對長輩唔尊重，所以今生啊感到啲人對自己唔尊重咯。我哋为着啊，系忏悔呢一种咧，我慢放高，唔尊重呢个长辈嗰种嘅畜生嘅业障啊！嗱，我哋今世咧，就是我哋最尊贵嘅头，嚟顶礼佛咧，系最低嗰个脚。所以咧，我哋就直此咧吓，放下呢个我字。放下呢个傲慢之心，嚟到尊重佛，尊重咧三宝，直至咧这三句，我哋缩心以来咧，所有呢个傲慢啊，嗰种嘅罪过啦。嗱，咁啊，最后一种咧就系属于啊标榜众生。咁既然我有我慢咧，就唔系某一个人，其实我哋一般嘅人咧，好多呢啲个我慢心啊、傲慢心咧都有嘅。咁加埋标榜众生咧，就系行菩萨道嘅人。我哋修行呢个十大王帝咧，礼敬如实嘅人啊，假咧自己个傲慢，我哋常常顶礼佛、顶礼菩萨。常常拜佛啊，咁啊人哋睇到咧，啊咁啊佢都拜佛喎，咁啊我哋都可以拜佛咧，诶做一切众生啊，做一切人嘅榜样，所以我哋咧就要尊重佛，咁啊就要咧系顶礼佛啦。咁我哋明白咗，为乜事啊？要顶礼佛。有二十几个理由已经讲过啦。嗱，咁啊，第二咧，我哋点样顶礼法咧？嗱，咁啊，顶礼都有好多种方式噶喎，有好多种意思噶喎。嗱，第一种咧就我慢。嗱，咁如果既然我慢咧，点解我又会顶礼咧？就系咧，佢或者受到呢个善知识嘅教导感染。佢明白到啊，禮物嗰個好處，咁啊，所以咧，佢就頂禮。但係頂禮之中咧，佢仍然有一種傲慢之氣啊，唔係出於呢個知識品質，所以佢就我慢禮啦。雖然頂禮所得嘅功德個福報咧，都有，不能講話冇。 始终会是败的嘛，但是由于这个傲慢心重啊，这个恭敬自食心的浅薄啲啦，所以个风咧咁嘅热都唔好大。嗱，咁第二个就窗磨礼啊，好似咩咧？好似我哋啲人拜茶啊，咁啊南啊黄啊拜咩梁王茶啊咩地藏，咁即系拜茶啊，无论系长嘅。好似拜个三日，拜三个礼拜嘅，诶有啲人咧拜四堂就拜完嘅，咁啊都系分东西啊，你东一边西一边啦，啊我哋拜落去就尾上，尾上拜落去到咗我哋呢边上，咁但系拜嗰阵时咧，佢哋都冇啲诚心啦，不过咧啊或者啦，因为都系参皮啊嘛。或者我是做日事的人家請我就我就去拜咯，又或者那些上頭來他未必上得很狠心，那些你叩頭那我就叩頭咯，那你唱那我就唱，但是呢他沒有半點的誠意，沒有半點的恭敬心，所以呢他就唱我來了，你唱我就唱，那你拜我也都拜，不過呢和住大众，唔系佢出于呢个志愿，亦都冇呢个恭敬心，咁就叫做唱和礼啦。不过随住大众咧，首先你做就我做，咁你唔做就我亦都唔做啦。嗱，咁啊第三咧就系恭敬礼。嗱，咁啊恭敬就嚟讲呢个三义之情。我哋嘅心咧就真係啦嚇，定嚟嘅，好穩定咁樣定嚟，好公平定嚟。我哋嘅口咧就面佛啦，好似拜茶咁嘅唱啦，啊大家唱東又唱西又唱，或者一齊唱，你或者一邊思唱一邊慢唱，輪到你唱。咁都係咧，嗰個口咧面嗰條筋膜咧，都係好自然嘅。咁佢呢個心意咧，亦都好穩切。嗱，咁啊三年都係一齊咁啊恭敬咧，冇半點嘅散漫啦，就一定咧所得幸福就好大。所以咁就叫做恭敬禮啦。嗱，好似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佢往昔有生啊，佢人菩萨道嗰阵时咧，即系一尊佛佢就废沙凡，咁佢咪就尊重废沙凡啊，佢坐喺度跳高一只脚，咁我个口咧就赞叹佢话天上天下无二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一切我尽见啊，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佢净念呢四句偈咧，系赞叹慧沙佛。当然咧，佢就结束顶礼，亦都念呢四句偈赞叹。当然心咧就好虔诚。因为身口意三年虔诚啊，以此嘅善因咧，所以佢今生咧，亦都系咧修行成佛，亦都受到咧喺世界上啊千千万万人嘅尊重、恭敬、敬礼，就系佢慈恩，就如是可咯喎。所以呢一点啊，呢、这个恭敬礼咧就好重要啦。嗱，咁啊，第四种咧就叫做无相礼啊。点解叫无相咧？呢、这个相从刚刚先讲咧就系四相，就系、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四相。加上无相咧，就系冇呢个四种相，因为一般人咧，佢都系咧中意呢个名嘅。嗱，我礼佛个。咁啊，我系我嚟咧，无论边一个自己人，诶，我信佛噶喎，啊，我日日都礼佛噶，咁啊有呢个我见啊。咁佢所拜嘅咧，个人中意咧，有啲中意拜释迦牟尼佛，有啲中意拜药师佛，有啲中意拜阿弥陀佛，所以我话多识几识啦。 就個人中意個人嘅原因，就變咗咧有呢個所謂嘅對象，就有呢個人相咯。嗱，咁啊，第三就呢個眾生相咧，有我有人，眾生即係眾數，有我有人就越多數啦，咁唔叫眾生相咯喎。嗱，我今日就係咁樣辦，我聽日又係咁樣辦，呢、這個禮拜、下個禮拜、呢、這個月、下個月、今年、明年，我時時都係咁樣辦。呢、這個嘅時間，你有呢個受者相啊，咁啊變咗四相嘅具足，對於無我呢種妙法咧，佢就未能做得到，即係有相就唔係無相。咁假咧呢一個法門嘅人，佢個境界，佢個程度咧係高啲，佢個智慧深厚啲，嗱佢拜佛。佢就回觀啊！呢、這個我不過四大五音假合成，離咗呢個四大五音啊，邊次有我呢個我呢個我度咧？我都明白呢個因所生法，係暫時四大五音還有呢個我，但我始終都要走啊！就算我一百歲，我話簡單嘅叫佢一百歲。咁啊，都要走啊！雖然我家中未曾走，但係咧，我呢個智慧高超啊，我就未發到。我雖然現在未走，呢、這個假和合之身啊，唔係永恆不變，唔係永遠都唔變，永遠都唔走嘛。所以我哋過一年咧，你唔好歡喜啊！所以我常常話小朋友，哎呀，我恭喜你大一世嗰啲，佢話唔好講，我好殘忍啲，佢話，啊點解咧？嗱，佢有一百歲啊，如果嗱恭喜佢大一世，就佢一大年一咁就拍恭喜我年年加上去，咁就唔係。其實咧，佢一百歲啊，過一年咧，淨假於就減到得翻九十九嘅咋，再過就得翻九十八啦，減下減咁一個零咧，佢哋要走嘅，所以我哋過年咧。不要叫小朋友開開佢啦嚇，阿快高長大啊，大一歲啦咁啊，呢句話呢叫我嚟攞，阿英哥就要著啦，嗱呢句話唔好講嘅，講嘅身體健康，阿讀書聰明已經就夠噶啦，你話啲快高長大一歲呢句話咧，英哥就要搞啲唔好講啊，因為呢啲係假數嚟啊。嗱，咁佢呢個法律嘅人，佢明白到呢個我咧係暫時仲企喺度，但總有人咧都係離開嘅。咁佢就明白佢冇咗呢個我相啦嘛。嗱，我個對象就係人啦，佛都係人修成嘅，就算佢成咗佛啦，佢都要離開呢個世界噶。不過呢個意義。命盡佢哋喺呢個世界度放心，呢個月盡咧，佢都要離開。好似釋迦牟尼嘅教主，佢咧嚇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算法五十年，到八十歲啊，佢都已經離開呢個世界。到家咧已經三千幾年，有人即係兩千幾定三千幾啦，我都唔記得呢啲數目啦。咁啊過咗幾千年㗎啦，已經在世幾年㗎啦。我哋明白我係幻化，對方亦係幻化，咁啊無我無人啦。有我有人，並有呢個眾嘅數目。非無我人無自他無彼此啊，就冇咗呢個眾生相啦。嗱，既然眾生相面無，我哋每日禮拜咧，不過咧係一種咧修持，希望我哋自己明心見性。其實呢個時間咧，就係一日日咁樣過嚟啊，唔係恆常不變啊。我哋一日早餐。 要上课很难教的，心里面一定要教比较蛮强的，心里发生不良的，要一要去烦恼，我们一点点慢慢过啦，其实都还有教啊，从这个时代还过个有教啊，要谋做这个少结交啊，然后就花很多点心，然后我们照顾呢，像这个某相来啦，把关于的程度呢，就高咗好多啦。啊，咁啊，第五种呢，就是起用嚟，即系生起呢个快乐嘅作用。虽然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性相都皆无，但你人我今日咁就唔使拜啦。你不可以这样讲啊，帮我们作伴，你的程度呢高了，不要有这个我执，不要有这个我见，你怎样能够达到没有这个我执我见呢？就起用了，我们收了一种呢，是顶礼拜佛的作用，我们每天都要拜，拜佛的人士呢，作这四种啊，上才可以达到的，无妄无人无众生和无受者，所以你起用来，我们时时都要顶礼，我们人人都要顶礼，无时无刻都不要忘记顶礼起用来。咁最后一种呢，叫佢做大悲礼。头先讲悲就系众生嘅痛苦啊，咁我哋拜佛呢，就唔好净系为自己嗰个，我哋做乜嘢功德都要回向俾众生，同众生结拜结人。我有啲人话咁，我冇福气，我所得嘅功德就俾人哋。其实呢个你唔系蚀底啊，你系赚钱啊。如果你唔知心心实实冇人帮你啊，嗱呢个社会上赚得都系社会上边一份钱，社会上几多人真系好痛苦啊！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冇人帮佢啊！结果啦，个后果啊，多多万好凄惨啊！就是他出生呢没见到人，没收到这个福，所以他今生呢就很痛苦了。那有些人呢由开始到晚都是好的，就是出生呢他见到这个人，那人如广见啊，他就呢处处都有人帮他，所以这个大悲礼呢，我们发的时候啊，就如一切众生啊，都是啊好的，如一切众生呢，都是有这个人，如一切众生呢，都是离开这个我慢，弃除这个我执，那我们是这个心地事啊，心地为大众，千万真的不要为自己啊，过分为自己呢，这个福报你就少，这个福报呢你就没有了，你的生生世世呢都是艰难，所以就叫做大悲礼了。那我们礼佛的因礼佛的种类讲过了，最后呢就讲这个好处了。我都讲过，我们香港人很有所口头禅，你如果想帮你呢都有的嘛，有什么好处先，用这些香港人的口头习惯的就是讲这个好处，那么也都好正常，我们日日做事都是想希望自己心目安心好一点，这个就好处咯，日做夜做，都是希望自己生活要家人的生活过得好啲啫，未要求好处咁去做事，希望有好处，希望有好个回报。嗱，咁咧，然之后我哋拜佛啊，你有咩有好处咧？不过个好处咧多啦，讲唔晒啦，真系啊，唔系讲假。嗱，我哋讲一讲现实嘅香港的一个状况，东台县。 大家都知道我哋啲錢先發埋嚟啊！冇啲錢就隔離山崗路行上去就係噶啦，真係行路都唔驚話牛啊！不過拉斜路啊，最多有三個太學東河縣，你知唔知有東河縣啊？東就係河東張氏啊，總之同我哋咁樣幾個人咧，就係當年呢個先係香港咧，有個河東張氏。佢係英雄的年代咧，係張氏嘅地位嘅。佢可以喺英國上下議院咧去開會㗎，係張氏地位就東啊，河東啊。但係李咧有個太太，佢就姓張啊，佢哋張李國就加李講呢個李國。咁佢哋有錢人家，就當然咧好多工人。即是咁又係錢使做嘢，咁由於你有錢，又多工人做事幫佢服侍佢，當然佢飲食上咧，亦都係食得真係好噶啦。又加上冇咩人運動，有咗胃病。咁當然咧，嗰個年代即係八十年前咧，佢醫生咧，當然咧冇今日咁。我不知道咁昌明，醫生嘅技術以用呢個醫藥，當然冇今日咁好啦，係咪？越來越好啦，越來越發達啦，醫學。咁啊，當年所有好嘅畢業生翻嚟都醫學，都醫唔到。咁啊，後來咧，我嗱先有個妻下山啊。七亞山有幾位長老嚟咗香港咧，弘揚佛法。其中有一個佢哋叫信老和尚，藥就係藥果個藥，信咧就係姚信和尚。咁佢就歸依呢位老師傅，就講出佢呢個病由。老師傅話：好簡單啫，你有錢人家樣樣出師傅，又冇咩足重要啲人幫你，因為你欠缺咗運動啊，所以你個胃食啲啊。老師傅話咧：我教你一樣嘢，你唔使去運動嘅，你哋自然啊運動啊，咁即係佢哋人拜拜。佢話：我哋百分之十五睇頭，幾個頭，兩手兩腳一齊慢慢跪落嚟，慢慢咁就起身。佢話：你咁一上一落，一上一落啊，你盡你嘅能力，你初初肯定拜得幾多，你就會好辛苦。佢你慢慢拜啦，你拜得多，你就好舒服噶啦。咁佢哋聽話啦，能夠知道好似幾個病啊咁啫，真係比較快啊！我哋有咗運動啦，有咗運動咧，個胃病就好翻啦。嗱，咁個胃就紀念呢一件事，所以就起呢間公寓房院。咁啊，當然咧，以佢個爵士嘅身份啊，咁啊，加上呢塊地，當然呢塊今日就地王啦。但係當年嗰啲地咧，可人少，我哋嘅年代入咗人馬香港咧。都是五十萬人產的，但是都沒有加十分之一的人口不多的，那麼何況他們又比我們老了一輩，更加人少，那麼申請這塊地是沒有問題的，就起了這個東西可以就是這樣的，這個就好處，所以我們呢，你哪一個人不用去神運，你就拜神呢是最好的，你神運啊就冇功德，即係行下或者打下極拳，係運動，但冇功德。但我哋如果人又拜佛，早又拜，晚又拜，嗱拜幾多拜咧就個人身體適應啦。你拜多拜少啊，冇事問題，冇問題，只要你想肯做。你肯拜，拜十拜、二十拜，多少絕對冇問題。學生唔會少嘅，或者佢哋拜幾拜幾日拜唔會，但你拜幾拜咧，佢一上一落上啦。但你又唔好太好似綜藝咁，又唔得噶噃。總之就好好地，企一四四正正，八字咁啊，即係企得就拜落去，拜落去咧，觀想佛咧，喺你面前，好似唔係啲魔。頂受嘅嘢，嗰啲觀想，你就起身，起身咧，當然啲嘢，佢而家先 有快樂嘅，而且你日日咁樣拜咧，你唔單有快樂嘅善根功德，就包你嘅身體咧係健康，包你嘅身體咧係少病少痛啊！嗱，咁一般嘅出家人咧都係拜佛嘅。但當然老咗咧，企都企唔穩啦。當然我話先拜咧，佢就冇咁耐學。但係一般出家人咧，對拜佛呢種方法咧，就可以講一句咧，係肯定多數啦嚇，都拜佛嘅。嗱，咁啊拜佛咧，如果我哋佛在世嘅時候，就親自頂禮神啦。咁大家佛咧已經去世咗幾千年啦喎，已經佛都唔響度啦。咁我哋又點拜佛咧？咪拜佛像啦。我哋拜呢個佛像咧，就當呢個真佛咁樣拜。好似我哋做仔女，咁啊帶有啲影像技術咧，就非常發達，大家都知噶啦。連個手提電話都可以影像嘅意思係嘛？嗱，咁啊，你個父母，你個長輩，即使係老啦，總之佢未走之前，你同佢影個張相。咁啊，佢走咗啫，嗰張相仲在啊嘛。你睇嗰張相，張相係佢嗰張，係似佢係佢嘅人而出嚟嘅。咁你睇到嗰張相咧，你尊重嗰張相，你見到呢張相，你就諗下係佢自己教自己色彩，係佢生活攞出嚟。咁你對佢尊重。你唔忘記佢個教訓，你好聽聽佢個教導去做人，你咪識得尊重佢，咪識得孝順佢咯。嗱，我哋拜佛都係一樣啊。嗱，咁啊，佛在世嘅時候，就佛在世，我哋拜親自見佛拜佛啦。嗱，咁啊，佛唔在就拜佛像。嗱，拜佛像都有個因緣噶喎。當時佛印度啊有個國王，佢哋優遍王，優咧就係、是、好似考試幾多個優，幾多個良嘅，即係人字邊有個優心嘅優，人嘅優遍咧就係、是、填海個填，佢哋優遍王。咁佢自從咧歸依佛之後啊，佢哋份咧就好尊重。嗱，咁啊舊時咧，佛教所嘅興咧，亦都多少都因為佢好多嗰啲國王嗰啲皇帝崇拜。咁啊，以國王嘅人力物嘅財力啊、勢力啊，啲文人佛化咧，佛化翻入呢個民間咧，就好興盛嘅。嗱，咁呢個優田王就歸依佛之後咧，咁佢就好尊重嘅。我講咧，日日都要見過佛嘅，個人見過佛咧，佢哋夜晚瞓就教啦。咁啊，咁尊重佛，咁啊，佛都唔可以永遠走去嗰個地方啦，嗰個行開啦嘛。嗱，咁又好似佛咧，就上偷佢哋啲，即係三十三啲。就為冇説法講呢個地藏經啦，因為佛個母親咧，自從生咗佢之後，佢就去世啦。因為佢所生嘅係世出世間嘅大聖人，咁因此咧，佢去世之後咧，佢就馬上咧，以呢種咧福德啊，就生到天上福，所以神咧唔係佢個母親呢養大佢啊。佢個母親大咗心，生咗出嚟，佢就走咗啦，唔係佢養大噶，係只係懷胎十月一得咋。嗱，咁啊，佛就係佢個醫啊，養大佢嘅。因為印度舊時個風氣咧，嗱咁啊，阿家姐出嫁，如果有妹嘅，個妹就親自陪嫁嘅，等於咪兩姊妹一齊嫁出去嘅。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家姐走咗咧，阿妹就繼承啦。咁啊，所以佛咧，佢阿媽生咗之後咧，就去世，就由佢呢個醫師咧摸啲摸廿四年嘅 我压这个人压这个人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然后我就想在身上上吃饭呢，他要把这包括那种毛衬的烟呢，他只要那个眼干呢，也身上上了上帝，再搞买个毛衬呢，搞那个北方金，还烧那个好肉，所以北方金呢，还我得把大把好进来。在古来我的外人之间呢，你孝顺父母。要导致你个父母的想法为佢皈依，令佢做呢个佛法的时间，就系佛教嘅孝敬你啦。咁啊，因为上天咧就唔系一两日就翻嚟，好几个月。咁啊，幽田王咧就日日上天啊，佛都未入翻，后来佢就调上天开俾佢嘅地方啦。佢哋请咗个打钢师傅。即是刚好他去打钢筋的师傅啊，翻嚟，佢同我打钢师傅讲，讲想同我做啲金法，佢就将法嘅相啊，点样圆满，点样庄严，点样威仪，咁啊一一咧，就将所佢所见法嗰种嘅情形啊，就讲俾呢个打钢师傅听。我打金师傅当年技术唔错咧，根据佢所讲咧，就做一尊金佛。咁啊，周田王嘅人咧，咁啊望住呢尊金佛咧，就好似啊，就见到真佛一样啊，就安慰自己可以见到佛啦。咁啊，冇几耐咧，佛就偷已经讲完经啦。他们翻返嚟呢个人间咧，咁啊，幽田王就知道佛跟住翻返呢个人间啦，知道佢喺呢个地方降落，佢就个欢迎佛啊，仲带埋呢一啲金佛一齐去，去欢迎佛。咁啊，佛咧食咗呢个莲花啦，咁33天落翻嚟人间，咁啊，幽田王就欢迎佢啦。当时佛就见到呢尊金佛，因为佢就行单啊，尊金佛都要行，所以就见到呢尊金佛咧，就开口啦。佢话金佛啊，佢话自在赞我王有佛法，诸持佛法啦。佢话将来咧就轮到你啊，诸持佛法喺王有佛法啦。你因为咧我总有世啊嘛。咁我食之后啦，即系呢个真人嘅法已经唔在啦，那个佛像啦，嗱乜嗰阵时就冇影像技术噶嘛，几千年前，跟住就未有呢个影像呢种嘅发明嘅，咁啊全靠呢个人工或者系画嘅或者系做呢个像，咁佢咧，我将来食之后咧，弘扬佛法，宣传佛法啦，就系你啦，众生尊重恭敬啊！就是你，所以佛像呢就是从那个地方就开始，咁呢个故事就存在嘅《大正藏经》，即是《大藏经》嘅日本《大正藏》啊，第15册就678页，中间嗰一格即系一页嘅藏经有300嘅。即係好睇啲咁多，咁佢就中間嗰一格就第19册，係678页中間嗰一格，你就可以咧，佢就大正藏嘅藏經咧，可以一根住我所講呢個號碼咧，可以去查一查，應該冇冇記錯。嗱，咁所以我哋明白咗呢個故事啊，我哋今日佛咧唔在啦。咁我哋咧就頂禮佛像，呢個嘢咧喺新加坡啊，我將人遇到之後啊，醒之後啊，你就係代表我，你就係呢件事佛法，你就係弘揚佛法，眾生恭敬尊重，頂禮就係你，所以我哋加入佛堂咧，全世界無論邊度有中國佛堂。寺廟嘅地方咧，都係供養佛像，就係咁個內容。 咁我哋拜神咧，就當然有好多好處啦。有咁嘅因素，有個王叫做波斯呢王。咁呢一位皇帝咧，對呢個文化咧，亦都有好大貢獻。佢好信運，相信咧，稍微睇嘅時候，啲人都知道有呢一個人叫做波斯咧，就生呢個地打波王波。斯咧就係奇字邊一個斯，即係好似斯文個斯話。呢個咧就係藏邊個嘅咧？躲埋嗰個咧，就波斯呢王。咁啊，波斯呢王咧，當然啊，亦都咧係好信任嘅。呢一生人咧，亦都咧係時時啊，嚟到咧係堅忠嘅。咁佢嗰時有兩個女。佢個第二女咧，就佢個金剛，即係佢金剛端呢個金剛啊，同咗呢個金呢個剛嘅金剛。但雖然貴為公子啫喎，佢個樣係好醜樣，好似母爺耍鬼咁樣。佢個樣固然係唔好睇，佢啲頭髮咧就好粗嘅。又好銀噶，好似嗰啲豬鬃毛咁樣，又粗地又銀又硬。今日佢係皇帝嘅女喎，佢係公主嘅身份啊。咁如果有少少變人啊，咁啊咁嘅樣，咁樣嘅頭髮啊，又點變人咧？所以佢個父親波斯的王啊，亦都啱覺得呢個面子好唔好過，所以自細咧唔俾佢變人嘅。就將佢喺個皇宮裏面咧，咁劃一部分地方俾佢一個人住。當然好多嗰啲人服侍佢啦，但係從來咧就唔俾佢去外邊，即係俾佢出街見人嘅。你亦都唔容易見到佢，佢亦都唔出嚟見你。真係天王老子嚟咧，佢都唔會見下嘅，就因為太狗樣啦。太過難睇啦！佢個父親亦都唔俾佢出嚟見所見人，但係由於佢個父親幫咗信法啦，變咗佢啲仔女咧，所以有多少分裂，咁啊亦都算有法呢個名，亦都算有法呢個人在世，所以佢呢個第二女金剛咧，佢亦知佢老豆信法。人未發到佛嘅功德不可思議啊！所以你哋知道佛嘅神通妙用，因此咧，佢哋喺個房間既然冇咗自由，自己太醜樣，唔可以出嚟見人，俾老豆咧點教？咁佢生個殘廢心，佢就向住佛啊，咁呢個靈壽山個方向咧，對住呢個房間咧，雖然有啲長枷住啊。但係佛都唔會啦，怪嘅。佢日日咁樣向住靈壽山咧，咁就拜拜，日日咁樣拜。啊，佢拜出嚟時期咧，佢成個樣都變咗，唔係冇嘢差咁嘅樣啦，成個係靚女。嗰啲頭髮咧，唔係好似啲豬鬃毛咁樣又粗又硬。睇出個啦嚇，頭髮好柔軟，好美麗嘅人。嗱，咁呢啲就係一説明咧，我哋今日誠心頂禮拜啊，係會得到咁樣嘅好處。由於佢個心之正，咁啊有感，就一定係有應啦。所以我講話感應係道交啊，就唔係話你啊買扎花、啊買個生果或者酸菜咧，咁啊佛菩薩就會加俾你呢、這個唔係咁簡單。不過呢啲咁樣咧，外表花果啊、啊供品啊，係表示我對佛一種嘅尊重。好似我哋做仔女去探阿媽阿爸，誒買啲生果啊，或者買啲餅嚟食下，呢個係外表啫。即係反而你要照顧佢先至係真實啊，係嘛？咁我哋供佛都係一樣啊，敬佛都係一樣啊。我哋呢啲花果咧，唔係話真係行得好似咧，就會咁樣。你有花有果啦，我哋保佑你啦，唔係。 係啦，係表示我哋做呢個晚會一種少少嘅致謝。我哋最緊要就依佛嘅教導去修行。嗱，咁呢個金剛公主咧，佢俾老豆咁樣唔夠長邊人，因為自己太過醜而家嘛，就係縮生啦佢是長同啊，所以佢就向住嘅壽山佛咧安住嘅地方，日日都因拜佛之光佛咧就慈悲啦，加俾佢啦。咁啊，放光普照佢，就將佢呢個最難睇、最冇人家願意見嘅醜相咧，變成一個美麗嘅相。呢啲就煩一下，禮物就功德，禮物就好處。嗱，咁如果話你問點解佢有咁樣嘅相咧？嗱，我哋最緊要咧，唔好發脾氣，千萬唔好猛震。翻咧上上翻嚟，上上猛猛緊緊嘅人咧，佢呢個面咧係好睇嘅。就算你做老闆，你做石頭婆，不過你有福報，你做老闆做石頭婆啫。你對嗰啲下人啊，千萬唔好貨啊，千萬唔好蝦蝦面。蹲呢個盤，蹲呢個面咧，你常常作慣咗呢個面難俾人生嚟難睇啊！咁你第世咧，你又感動唔到樣，人哋見到你咧，唔會生我出你心嘅。所有嗰啲窮嘅人，你見到中意佢嘅人咧，縮心咧，大體上從因果上嚟講，從佛法上嚟講，都係脾氣暴躁。是表面之人嚟睇，所以今生咧，人哋都怕咗佢，佢个样唔好啊，人哋就唔会尊重佢，人哋就唔会啦吓敬畏佢，唔会睇得起佢，正因为缩心咧睇唔起人，所以呢一点咧，我哋对犯呢个佛法咧，所以会收忍辱。凡事啦嚇，唔好咧，都唔好從凡妄心發起。總之啦嚇，過得去就算收呢個忍辱。嗱，六道萬緣裏邊啊，六道就係布施、慈愛、忍辱、精進、慈悲、智慧啊。但智慧就波嘢咧，點解要將呢個波嘢智慧排到最後？等於人哋布施。冇忍辱，你做唔成；冇呢個忍辱嘅智慧咧，你做唔成。你時間咧，你冇呢個忍辱嘅智慧，你走唔成。你精進學佛修行咧，你冇呢個忍辱智慧，你走唔成。你的善定用功、念佛用功咧，冇呢个忍辱嘅智慧咧，你亦都收唔成。咁所以我就明白呢个道理咧，六道中呢个波嘢咧系重要，呢个忍辱亦都好重要。但是包括一切法，若无忍辱、无智慧啊，你系收唔成。咁所以我哋咧。理想樣樣都易，樣樣都通過，你一定咧要常常拜佛，常常禮敬諸佛。事實就係你身體健康，因為有運動，一上一落就有運動。咁我哋拜佛嗰陣時啊，咁啊點樣拜啊？其實拜佛咧都有一定嘅規矩嘅喎，所以我講過啊，我哋和尚咧就受軍訓嘅生活啊，一切行住坐卧都有佢呢個規矩，唔可以咧亂嚟。你唔可以冒充，你剃咗個頭咧，著住啲衫，你唔係和尚唔是啦，你呃唔到人哋一睇啦，你係假和尚，冒充係假和尚，唔係真和尚。其中拜佛咧，都知有信嘅。嗱，我哋通常有句話叫做頭面接觸禮。點解頭面接觸禮咧？佛在世嘅時候，佢企喺度咧，佢已經係先頂禮佢。嗱，我哋企開佢喺度咧，就佢哋前八後二，前四腳接觸對方就係八 去，好五个章跟八章的各章叫两句，然后是五八句，好的两句那个八句嘛，不着来啊，包括这个头呢，整出来落来呢，再好那个笔直呢，跟其中不是用八句之间叫混为一呢，咱们这八个呢，那个头同那个笔呢，在几处都发现两句的，咱们这个头笔几处来。咁我份经唔在咯，咁我哋点样照到佛嘅足力脚咧？而且我哋家供养嗰啲佛像，咁啊都系有份啱，有心份好，都系高高在上嘅。有啲高度噶，我哋人哋嗰只手都摸唔到。咁我哋点样求念至足礼咧？所以我就翻呢个手掌，嗱翻呢个手掌咧，我哋翻落去，咁一翻咧，就都系系咁样嘅，就唔系话咁富嘅，其实就系你有顺住呢个意思嚟噶嘛。嗱你咁样啦，如果从对方嘅角度咧，佢咪即系即系八字咁嘅掌。不所以我哋發落去一玩呢個掌咧，就即係等於頭二次都係，就等於頂啦。而家我哋問你一玩呢個掌啊，我哋又咁樣玩噶嘛，都係咁順掌好似咁樣玩嘅。咁樣玩嘅，你唔係俾一個人咧，俾咗喺咁面前咧，咪即係好似似唔知話八字咁啊嘅。我哋咁樣發落去一玩掌，好似咪頭二次出位嘅。所以呢一點咧，就係、是、我哋受辦嗰陣時嗰啲師傅咧教落嚟嘅。呢、這個係其中咧一種嘅例子。如果你唔識咁樣問人嚟睇咧，你係冇衝嘅，係假冒嘅。我哋點樣行？點樣企？點樣坐啊？當然大家傾偈咧，閒話家常都冇所謂咧。如果真係出到呢個大場面咧，呢、這個大飯會咧。你就第一睇咧，你知道你就算你真係和尚唔係假嘅，你係冇教過，即係冇受過呢個義所謂教過，即係冇規矩，人哋都唔會尊重你，人哋都唔會睇起你，所以呢個知識就好重要啦。嗱，咁啊，加既然咧有關拜佛嘅理由，拜佛嘅種類。拜佛的好處，要我怎樣拜佛呢？就簡單呢，是介紹過了，那就講了過幾個密碼，簡單的入正文啦，普賢菩薩高士群善男子，以禮敬諸佛者，所有盡八大許願界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極地塵土諸佛世尊。嗱呢一段咧就係、是、所頂禮嘅果境，一份成咗份啦，究竟成咗份果菩提啊嘛？我哋而家頂禮咧係頂禮邊一個啊？就係、是、頂禮佛。嗱咁啊，頂禮佛咧就唔係頂禮一尊兩尊。就係、是、頂禮咧好多，咁啊多到點咧？佢話所有啊，盡法界，由法界嘅一切法都有個界限。嗱，我哋人有人嘅界限，你幾高一般嚟講，你幾高啊？啊，你幾寬咧？你前日作有啲後啊？咁啊，都有一個界限標準嘅。一般嚟講都係咁上下，除非好特殊大肥佬，如果唔係咧，高矮肥瘦都差唔多，我覺得有界限咯。你行高就唔可行，即係唔可以碰頭撞到嘅，咁啊大家市民啲咪界限咯。嗱，咁啊有張台，有台嘅界限。我哋間屋有屋嘅界限，即係世界上一切嘅事事物物啊，都有佢呢個界限。咁你由於事物太多啦，世界同個空間嘅事物咧太多，事物佢就化界，呢就唔係一種化咧，呢有佢呢個界限。那么虚空界呢，我由虚空的就无界的，你有这个看法，那是个虚空界的，由这个开始嘛，我就看到啊， 就是我哋常坐飛機，但是到今日所謂啊啊呢、這個空中巴士咁啊300我都唔記得啦，坐成千人嘅，或者驚住冇咁多人坐，佢將一部分咧啊隔啲茶餐廳啊，有銀行啊，係有呢個化妝嘅地方啊，砌頭飛飯啊，將地方咧改其他。俾佢下去用，咁呢只飛機咧一飛就飛到40000上高嘅。咁雖然你響可窗可位啊，有40000尺咁高，但你只睇我哋咧，只變咗好虛妄嘅。但你睇唔到你喺空嘅，咁從邊度開始？橫有幾多？闊有幾多？邊度係虛空嘅終點？你睇唔到啊！你冇法子咧，分得開。所以虛空咧就本來無界嘅，加落虛空界咧，即係話咧係廣闊，亦係好大咁嘅意思。加個盡，法界都揾個盡咧，即係極其量。所有法界、虛空界裏邊啊，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十方就有八片，即是東南西北的四方的平台和地面，加上四個角上的東南西南東北西各四個角，加四方是八方，再加上上方和下方，那就不是八方，就是藥環這方面講的。三世呢就是藥樹這方面講的，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即是我要大家都一次性的過去已經過了去了，或者我們加80多歲我們童年過了去了，中年都過了去了，老年都過了很多了，那就叫做過去了。未來就算你有100歲百幾年、10幾年，咁啊呢10年嘅未來咧，即係未能到。就算你真係有100歲，有10幾年未到未過，嗱咁叫做未來咧。嗱咁你現在咧就係眼前。我現在邊一個人咧？我係10幾歲咪10幾歲咯。我係50歲咪50歲，咁我現在係50歲啊。我現在80幾咁咪80幾咯。呢個咪現在啦。所以過去、現在、未來。就變成三世嘅，加埋十方三世咧，十方佢量呢個方三世佢量呢個時間，可話過去、未來、現在可呢個時間，無論方向唔時間，咁你一切佛剎，你一切呢個十方三世咧，佛就係成咗係睇啦，功德圓成功啦，剎咧就係過頭。咁啊，過到點解先能叫做佛剎咧？從呢個佛經講咧，所有國土全世界，此世界、他世界、無量諸世界啊，每一個世界都有佛咧，係響石裏係教化眾生，宣揚佛法。有個問咁啊，我冇睇到喎。我都冇見到呢次有份啊！你可以話所有世界都有份咧，呢啲就我哋眾生嘅罪。就算有份出世啊，你都未必見得到，因為你嘅業障重啊。嗱，好簡單，我啲時我普陀山，我時我三時，我同觀音菩薩好有緣噶。我係信仰觀音，我係觀音菩薩忠實教徒，安常君。我是時代必有的，是做好品的。那所以呢，四大人生呢，我在美國回香港作長住呢，我都去試過四大人生，我來看去過3次最多。那就好看有個梵音講，大家好多都知道的。梵音講呢，就好像見過觀音菩薩現身。 我真的想过了，我两次都没救了，都有哪吧？如果还不懂哪，清楚打击啊，哪我就是想换了哪。我说你们说运动反应很好，我两次都没好，我两次都没抬过，这是哪一个？这个是叫虫嘛？唔系观音菩萨嘛？即系放弃啦，唔俾你治。而係你自己嘅業障咧大重啊，咁咪障住你自己見唔到。好似我哋間屋有埲牆，當然你喺外面翻嚟，你知道佢有啲乜嘢，有車行過，跟住有鋪頭賣啲嘢生意。嗰時如果你真係未入出個門口啊，呢埲牆呢棟隔住，對面有鋪頭做咩生意，你唔知嘅。街頭有啲車流嚟往往，好多人流嚟往往，你點知啊？咁先係隔住啦，有個門有埲牆隔住，你就睇唔到咩，你就唔知外邊個世界個環境啦。家下咧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都係一樣，其實除咗講變化界，所有國土都有佛住持世間。教化众生，我哋嘅业障心同障住啊，所谓与佛无缘，冇咁嘅时间，所以就见唔到佛啦。嗱，见唔到唔代表未有啊，系实有，所以一切就佛国土啊，包括十方三世，无论方向时间咧，有世界嘅地方都有佛国土，所以一切佛参。得極離塵數的諸佛世尊能極離塵數呢，極極極之即極點，即多到極點離塵數啊！世界上所有的十方三世一切佛國土呢，將佢磨到極離塵，好似我啲地盤啊，希望佢哋冇個灰塵嘅。咁啊，加將所有十方三世嘅佛國土咧，將佢磨碎，變成嗰啲灰塵。咁啊，一粒灰塵就係一尊佛。咁啊，當然咧，十方三世嘅國土啊，磨成灰塵咧，呢啲灰塵就多到一邊度出計精啦。就一粒塵，有一尊佛，當一尊佛。咁啊，未曾個數量講唔清，當然咧，八個數量啊，咁啊字都講唔清唔多啦，所以我哋叫未曾做專法。嗱，咁啊細專咧，我哋講過分咗十種通號，上嗰段説話嗰時咧講過如來，如來就係第一號，就叫做廣藏先得號。嗱，咁啊，世尊咧就十种号之中咧，最后嗰一种就叫做咧十界六尊号。十八界中就包括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嘅六道，用出世嘅声闻、如觉、菩萨或四圣，咁啊六加四咪十啦，系十种界限。天有天的界限，人有人的界限，阿修罗有阿修罗的界限，地狱各个畜生各有各个界限，四圣法圣人如各菩萨法有个界限，因为功用啊个修持所证个高低程度不同，各有界限咯。嗱，咁啊六道之中咧，其中天人阿修罗佢哋三种善道都仲比较好啲，地狱鬼畜生咧就叫做沙漠道，永世都系受苦啊，冇一时刻咧系舒服嘅，咁啊叫做苦众生。嗱，咁啊地狱鬼畜生咧，好多人都明，但系三善道天人好多人都明，唯有阿修罗咧就未必都有人家明白。呢个阿修罗咧，中国话咧叫做飞天，即系佢有呢个天人个福报咁大，但系佢就冇呢个天人嘅道德修养。点解？因为阿修罗咧系最中意打斗， 最终要有事受欺，最终要搞三搞四。那个天人个福德好啊，佢个修养好好啊，唔会有事受欺，唔会打交啊。但我修罗咧，佢有天人个福报咁大，冇呢个天人个修养，所以佢就飞天啊，唔系天人个修养，只就你打交，你唔搞事受欺。好似佢个冇走啊，一个冇走，一个冇走人。走就先走啦，冇走咧佢冇走人。点解佢冇走人咧？因为佢最中意饮酒。不过我咧好中意饮酒啊，但世界上嗰啲酒咧，所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酿酒嘅地方，都加埋送俾你饮啦，佢都唔够饮啊，饮埋都唔够噶。咁點解冇酒飲啦？佢哋聯想天開，點樣聯想天開啊？佢哋將呢個大海，好似我哋家世一樣，好似大西洋啊、大平洋，好多人都有飛機上落海。如果坐船咧，舊時冇飛機，香港坐船嘅效率亦都兩個禮拜啦。佢三百次咧，就三兩個月咁滯啦。咁即係呢個海好大啦，幾深大喺度做多少啦？咁佢哋要上天海咧，用佢個神通，將全世界嗰啲花果倒落大海。啊，咁啊酒咧，除咗高米啊，好多係花果釀製成啊嘛。咁你用個神通啊，將世界所有嗰啲花果採集，抌落大海。希望將個大海呢釀成酒啊，咁咪有係咁啦，大海咁多咁擔心啊。但係咧，佢釀成，咁點解釀成大海呢？大海咧邊個人居住啊？係嗰啲魚類啊，即係水族眾生啊，好似魚啊、蝦啊、蟹啊，總之一切咧水族嘅眾生居住啊。嗱，咁如果你將個大海釀成酒係難噶嘛？咁啊，海上嗰啲眾生啊，嗰啲水族眾生咪熱死，所以咧佢個神通啊，佢釀酒個咁嘅力量咧，係敵過大海裏面咧咁多嗰啲水族眾生個咁嘅力量，所以佢釀酒嘅釀成，咁釀成咪即係冇啲飲啦，所以佢就翻完。你從今以後唔飲酒，阿哥即係佢戒酒成功啊！就香港嚟講啊，好事啊！佢戒酒成功，唔使飲酒，唔驚話係揸車塞車有問題啊！咁因此咁咧，自然嗰個就冇酒。嗱，我哋六道之中咧，我哋睇佛經啊，嗱六道你哋人明咧，誒有時講五道你少咗一樣啊，唔係講六道啊，少咧就少咗呢個阿修羅道。咁啊，點解六道眾生唔可以講少一樣少咗佢咧？其實佢有份，不過咧佢包括咗其他。但印度有啲人咧，事實上咧，事實都有噶啦，喜歡搞事搞非，喜歡咧做羊搞屎棍，喜歡咧挑撥離間，喜歡搞嚟搞去為咗天下不亂。呢種人就涉及好多大家都知噶啦，所以呢種咧係人類個阿修羅。嗱咁啊，畜生咧，大家都知噶啦，俗語話搞牛搞骨啊。狗吠打交啊，好多嗰啲畜生咧，无缘无故就会打交嘅，好似我屋企养咁两只狗，你俾嘢食，俾得唔公道，我哋睇唔到，就佢两兄弟一只黑一只白，黑白热晒啦。你俾嘢如果俾得唔公道咧，个大佢就虾个细，打个细噶啦。嗱咁凡嗰啲畜生，包括任何一种畜生，都系喜欢打交嘅。喜歡啊嚇，交交報嘅，一啲唔當唔就打交嘅，所謂養育強者亦都係有。咁呢種咧就係、是、出生裏邊惡修嘅。嗱咁如果第二種咧，亦都有打交啊，咁就變咗第二種裏邊惡修啦。嗱惡鬼嘅想食。有打鬥咧，就係、是、魔鬼個阿修羅。嗱，講嘅畜生講過啦， 个龙洞里面呢，就是我找龙怪满那个人呐、啊、天啊地啊鬼畜生，每一道都有我找龙的人的本性啊，所以呢个我找龙的怪满其他各种都有，所以呢就好多佛经呢就讲呢个五道众生，其实即系六道，所以我哋睇经研究同埋嘅人呢，你睇到嗰道咦？点解呢部经系讲六道？咁嗰个讲五道咧，属于一道就系咁嘅理由。将我嘅六道生喜欢念是就非呢一类咧，咁、那个反正咧就归纳埋天人地狱鬼畜生呢五类里面咧，都有呢啲咁样嘅反正嘅人。凡系讲个品性嘅畜类人啊，都好咧，都系归于呢个阿修罗所知，所以就讲六道就讲五道少咗嘅，就将阿修罗就归埋其他五道。咁所以咧，就佢哋善道咧六种善道，咁啊加埋呢个四善道咧，其实叫做咧十八大啦。咁加埋世尊咧，就在呢个十八大之中。以品优为最尊，以品呢是为最高，以品呢是为最贵的，所以他们的世尊就是他们的十戒毒尊号。我八戒中除了品呢六道而是无私价，此为品呢就是他们的声闻圆觉菩萨，他是向着佛陀的那下，但他这个程度呢未曾够啊，程度未曾到啊，好像读书咁样，系龙级，你加得最多都系五级呀，你未到龙级就系程度唔够啊，咁所以呢就叫做世尊，系佢嘅十戒毒尊咯，加埋诸佛世尊呢，系极微尘数咁多嘅诸佛。世尊嘅呢个份啦，所以我哋睇经咧，亦都系讲明观咧五道同六道，阿修罗所归纳为分别。嗱，咁我哋讲佛经啊，你见到如来就即系佛，你见到咧应供又系佛，你见到圣见师又系佛，你见到咧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咁啊都系佛。咁佢用咩名咧？定喺佢嗰部经点写啊？嗱，即系释迦牟尼世尊，咁啊释迦牟尼佛啦；即系释迦牟尼应供，咁啊释迦牟尼佛啦。如果即系药师如来无上士，咁啊即系药师佛啦。如果即系阿弥陀佛，净辟支，咁啊即系阿弥陀佛。就是幫助我們看經的人呢，而不是看經的人呢，你看到如來即是佛，看到應供就是即是佛，看到聖辟支又是佛，看到自世世間間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世尊，通通都是佛，就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佛經的那種道理。所以凡是說呢，我頂禮那種的角度，你觀大啊，就係所有經權量嘅進化界、虛空界、十方萬變、三世時空，一切嘅佛國土，將嗰啲佛國土咧，通通都磨成啊，好似個灰塵咁有細啊，一粒微塵就當一尊佛，咁啊得咗好多咁嘅極微塵數啊，極之呢個微塵數量，咁多個諸佛世尊，咁啊點？我話我以普賢行願力故，就心生信解，就如對目視。嗱，呢個我字咧，就代表呢個修行。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呢個修行嘅人，我話我啊，亦指呢個普賢嘅行願咧，就即係話嗰啲凡夫眾生修呢個普賢行咧，就當然唔係我話咁容易，話咁簡單。依照我哋呢個教理講咧， 你想烧那个土银行，就是开那个土银行，眼就能见嘢噶嘛。我哋开咗呢个土银行，即系开完咧，眼见到我哋嘅自性，见到我哋嘅一真法界，见到我哋嘅如来藏本体啦。嗱，咁嘅如是咁啊，开完咧，佢收咧，先至叫做土银行，先至叫做土银如。不然的话呢，都不然他就保研保研如一了。那么这些话就是我的意识的用，我用这个保研菩萨的行愿力故呢，整体去收这个礼敬去给他。那么这个话呢，是假借这个他人的力量，我是假借这个普贤菩萨的行愿的力量呢，去收这个顶礼十方三世诸佛各种的行愿。那么佛教呢，就有两种行，第一种就是自行，是自己的行，但如果自己不够力量呢，就靠他人啊帮手啊。但头先我讲这个波斯的王，你有两个女啊，他的第二女呢叫做金刚，就因为生得丑样，就因为靠自己的力量，信仰佛，要为正礼佛，目不光光花臂啊，变成这个丑样成为了靓女。这个叫佛就定是叫佢自己的力量啊。佢如果自己不发生咁，佢拜求佛啊，亦都佛呢唔会啦，系放光普照佢加俾佢，即系靠自己的力量，亦都靠佛嘅力量，佛嘅加俾佢。咁啊，波斯的王呢，另外做一个大佢，嗰个大佢佢系善光啊，善就善恶嘅善，光呢就系灯光呢个光嘅善光。咁有一次呢，咁啊，两个仲有一个喺皇宫里边廿八只闲闲家常，咁啊老豆咧就指老卖我个女啊，佢话你今日有咁大个福啊，归为大公子喎，咁都系借我老豆个福啦，系嘛？如果我呢个做老豆唔系国王，你个身份就唔系公主啦。当然亦都冇多高傲彩礼啊，服侍你，享受呢个皇宫嗰种大富大贵咯。咁啊，老豆你要系指到卖我教啊，女兄啊，但系呢个女咧就唔买账。咁我老豆啊，唔系王。我话我点解唔系？肯定系我做皇帝，你先做公主啫。如果我唔系皇帝，你边有公主呢个名？佢话唔系。咁呢啲原因系我个福，如果我冇咁个福，我就唔会生到呢个皇宫做你个女啊，亦都唔做成呢个公主。呢啲完全啊，系我自己个福收嚟，所以今生就生到你呢个皇家，然后咧我哋贵为公主。咁呢个老豆亦都唔强喎，哈你做女都咁样顶我撞我。咁啊，佢亦都唔好意思咧，两父女人你一句我一句咧，叫反面啊！佢老豆话好，你唔听我话，你排我账啊嘛！嗱，咁我哋旧时一结婚咧，就唔系民主啦，系今时今日男婚女嫁啦吓，有时啲父母完全都唔知嘅制嘅，旧时就唔系咁啊，所谓父母之命就媒妁之言。咁一切都系父母嘅命令，你讨边个打边个，系父母嘅命令啊！咁呢个波斯王个好，你咁顽皮，听老豆话就顶撞我，咁佢就将佢咧打心一横，打出嗰阵时咧就打一个红光眼嘅，打红光眼就唔话佢冇地啦，佢本来就系书香门第之家。但由於後來家道中落，咁就變咗咧就成為啦，冇錢，亦都冇地位啦，咁啊當然都係好痛苦啊！咁所以咧，佢呢個波斯王就將佢呢個大公主咧，善方嘅一家就嫁俾呢個啦，家門破落呢位啦窮光蛋嘅做女婿。 咁啊，佢呢個帶你時光咧，亦都冇話講咧，父母之命，舊時啲人咁反抗嘅啫，冇自由噶嘛，老豆咁嚟嘅，咁啊只有跟住佢照教咯。嗱咁啊，舊時都話物嫁豬就跟豬嫁狗就跟狗噶嘛，咁佢老豆就老公去邊度照開佢咧？咁正常老公咁窮，亦都要埋個。咁但係當晚結咗婚就新婚，作為洞房之夜，咁啊連屋都冇嘅。咁啊點樣睇啫？我真係新婚就瞓街咧，所以咧佢間屋即係舊時都話雙門大，係好有錢，做官嘅家破落，但係雖然破落，但係佢都仲有地啊嘛。間屋冧咗都好似有地啊，不過咧兩個新婚夫婦咧，啊就攞個鎖匙。咁就畫咗嗰啲磚啊，嗰啲泥啊，就希望咧打咗嗰啲磚嗰啲泥咧，就將呢塊地啊，咁啊填翻啲木板釘嗰啲啊，咁屋住下咧。點解呢個畫地嗰件事咧，畫到有石人心咧？一畫落去應該會係響緊，好似念頭歌咁樣，會係響個窿。咁佢兩個就用手去畫。一畫喺裏面咧，有咗一光一光一成一成啊，都係黃金白銀同埋嗰啲珠寶，係佢從前啊，佢呢個丈夫咧，所謂舊時一個家世都係雙門第，係做官有錢人家嚟噶嘛。咁啊，舊時就冇啲人嫁埋嗰啲咁嘢嘅，咁咪只有將嗰啲舊時用銀啊嘛，用金啊嘛，但係將嗰啲金銀就用咗錢咧。一成一成，咁咪裝住埋喺地下保護咗佢個頭啦。咁家家屋雖然冧咗，啊屋就冇咗，但呢塊地咧係自己噶嘛，都可以啦嚇，搬咗嗰啲泥頭啦，就可以搭翻屋住啊。點解知又畫啦？哇，都唔知幾多光啊，都係黃金，都係白銀，都係嗰啲金銀珠寶。當然突然間你有錢啊，你有錢咪起屋啦，賣咗嗰啲黃金白銀咪起有錢咪起屋啦，起住一間屋咧就好似一個富馬個府邸。咁啊，佢兩公婆雖然唔係住響皇宮啊，但係咧佢起個屋咧有錢起得好大，好莊嚴好靚，好似呢個富馬個府邸一樣。咁你當然住得舒服啦。咁呢件事會傳出去噶嘛？一傳出去咧，波斯王聽到啊，啱有講句事，佢親自去睇下，果然係。咁佢呢個大美呢個時光啊，見到老豆嚟，無論點樣講都係老豆啊，都唔可以招呼啊，都帶佢坐下睇下。波斯王真係擰下個頭，佢話：你講得冇錯，呢個係你個波。你我講個福咧，你唔係生到黃金。如果你我講個福啊，我將你嫁俾個窮光蛋，係雙門第嘅破落户嘅窮光蛋。你突然間發咗大財，起一間咧，仲比父母好靚嘅大樓住，佢就唔得啊！佩服到唔睇頭地啊！你就好相信咧呢個自己個方面啊，所以咧今晚就講過咧，係一方面靠自力呢個古仔，亦都講過靠他嚟嘅古仔，亦都講過，所以佛法裏面咧係真係不可思議啊！呢咁嘅因果嘅理論啊，我哋咧要相信啊！一，我都曾經講過一個問題。咁點解我一個人享之不盡、用之不盡、使之不盡，咁就冇一個人咁咪集中早餐、晏晝咁邊度咧，都要籌謀啊！晚餐就更加唔使諗，咁咧就三餐一講呢個早餐、午餐、晚餐都唔有邊度啊！即係窮到咧咁緊要啦，當然少上亦多好多呢啲咁嘅，大家都知啦。但係亦都好多啦，真係大富大貴用唔盡使唔盡。咁啊點解啊咁問翻而咧？無論貧窮有錢都係同媽度生出嚟噶。咁點解阿媽佢咁唔公道啊？生一堆佢咁有錢，咁啊生 这个痛苦和不安呢，就是个人的痛啊。就算同妈妈生几年呢，都未必过怪咁有事，亦都未必过咁痛。兄弟多的话呢，你有福，你亦有福啊。就是个人所收的福，个人呢所收持唔同。嗱，咁要想有福，生生世世有吉祥，你就要礼拜，真系嘛？你顶礼拜，延伸个好处就系、是、咧得到好大个福报，来世生生世世亦都系咧唔会贫穷。因为佛是两足尊的，福德智慧具足才是可以成佛。那么我们顶礼啊，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的佛呢，佛就可以呢加给我们。我们有感，他们有应啊。我们拜佛呢，就成佛呢，我们讲是感应道家。就算我们没钱买花，没钱买果，冇錢就燒香點油燈啊，唔係問題，佛唔會怪你。你做邊你肯做經，你肯拜佛啊，佛咧就會加俾你，菩薩就會保佑你，諸天護法善神就會尊重你。你唔明跌一跤噶啦，一個啲護法善神咧就會拖住你，或者跌一跤嘅。这些呢真是呢三宝功德护法的功德是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不信。所以呢普贤菩萨的慈悲就是说出这个十种大愿王，我们知道十种大愿王的心，最后不贪为现世他世来世有福，不会埋苦，不会堕落，最后还牵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就可见是顶礼三宝，即是十大愿王中其中第一种呢所得到这个好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都要相信，最紧要呢不要怀疑，你要相信，而且这个不值得信，做一世下你真系能够咧日日顶礼啊！你个身体一定健康啊！嗱，我又讲一个故事添，就系我个老师海仁老法师啊，佢住喺大屿山望嚟，佢间屋仔咧好细嘅啫，我睇应该系两百零尺，实际上我间好似间好大喎，佢就两层楼。咁啊，樓上樓下嘅我哋啊，講經咧教我哋啲學生咧，咁啊樓上咧都係同樓下一樣啦，二百人，唔會應該都唔會超過三百尺。咁啊前邊咧就做咗個小佛堂，嗱咁啊佛像背後咧嗰百零尺咧就我哋咧做咗個自己小小嘅房間，佢瞓覺睇經就係佢啦。咁佢嘅一生人咧最重要嘅工作咧，佢收人咧就係拜佛。咁佢嗰個地方咧就好舊啦，成日都係鋪啲木頭板嘅。咁啊，既然佢拜佛咧，佢就唔用蒲團嘅喎，用蒲團都冇食心啊，佢就拜地下嘅。咁由呢啲咁樣嘅板咧，呢兩個板咧。咁佢哋又拜，佢兩隻腳咧都唔曬，因為佢唔會使有啲皮膚病啊。如果腳係腳紋嘅狗紋樣，所以佢連鞋紋都唔有，就企喺個度就拜佛。企喺只得企到嗰兩隻腳咧，有個印嘅呢個有木板有腳印。咁啊，拜落嗰個頭咧，見到嗰個有木板咧，佢日日都係企嗰度，日日都係拜喺嗰度。嗰、那個字有個頭印喺佢面前，佢有兩個腳印，咁你諗下佢扮咗幾多人啊？你已經明白咗啊！結果咧，佢一生人嘅除咗啲皮膚病呢啲係所生嘅病藥，佢冇啲醫得好啊！幾好嘅醫生佢都同佢幫上我，皮膚醫生都冇話啲醫得咁好，幾十年都係咁樣有嚟有去，擦嚟好，先佢哋交流。但是他是很瘦的，瘦命，结果他临走 都已经九十七、九十八岁先至走喎。咁呢個同呢一種咧，可以講咧，佢一生人咧係拜佛，佢自己都講啊，佢係中山石渠精神嘅作家。不過佢話咧，佢個父母仲都睇過先學細路仔嘅，都係話佢短命，唔會養得幾長命。但佢唔覺咧，出咗家之後咧，佢拜佛拜咗幾十年，亦都教咗好多學生。我係唔熟知啊，另外咧，我最大嘅印象都唔敢做個院長，有個民生發展都係學生學到同佢一齊嘅。咁所以咧，佢都咧呢方面咧，佢教咗班學生講啲咧都係功德，佢自己發揚功德，所以佢活到咧係九十七八歲先至離開呢個世界。咁所以咧，種種證明啊，拜佛係一種咧最好嘅修養，拜佛係一種咧係最好嘅運動，拜佛係一種最大嘅功德，使我哋咧好地日日拜佛。你拜幾多就各式唔少啦，就睇個健康，睇個身體嘅情況。你拜多拜少唔係問題，佛菩薩唔會怪你，因為拜得咁少嘛。佛菩薩冇咁樣嘅心，總之你肯做，有做就好過冇做，有拜就好過冇拜。最緊要咧就日日都要做。你今日係咁樣做，聽日咁樣做，不論多少有做，佛菩薩同埋啲諸天護法嘅事實都會咧係加俾你。呢個咧係肯定，呢個咧係決定，呢個保險公司咧係一定擔保你長福長壽啊，源源不絕。咁講到呢段咧，仲差一分鐘就答正啦。咁呢兩分鐘咧就算啦。咁我今晚咧就第二個禮拜第一晚，咁我聽講話咧，我哋大球場啊，你有呢個籃球，所以我呢次今晚出嚟咧，過咗西隧咧，去到銅鑼灣啊，足足咧係架車行嚟咧，就差唔多咧多咗八個鐘頭先至到呢邊。因此咧，如果聽晚啊，一年三晚都係咧五六日，佢就係到咗個時間，所以大家如果聽晚聽到咧，就可能出門咧就要留嚟要早啲嘅時間，就唔好因為塞車咧係阻礙咗啦。咁你話咪就負於明晚同樣嘅時間，願以善功德，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 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心敬 乐方， 南无阿弥陀佛。